各自一家状态，我的承诺不过是为了避免谈爱。 下面你将听到的是柯一鸣演唱的《失火》，孟庭苇演唱的《劫》，鞠颖带出的《请别让我见到你》。 求你不许留我，

在意，喜欢忧伤全部都忘记，策划原则别轻易放弃，掌控未来就是你，拒绝刷腰鼓凭战力，努力画出自己，请拥抱热情将平凡创造奇迹，挥之不安犹豫，努力画出自己，就让那暗淡的日子全部都逃离，生命节奏生活的只有你，拒绝说要哭凭真理，努力画出自己，请拥抱热情将平凡创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好，这个时段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许茹芸演唱的《爱的心态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的下半时段。 一个陷阱里，常常